此之微性利比甜苦及淡烈二层，不竟无体，一样道理、啊、既然是吸取我们的真心入我们这个根，那这个真心是不是有物质的呢？没有，是吧？真心即是等于空根，空根这个吸取这个真心一部分的知觉性入我们的根的舌根，咁我哋舌根有知觉性，系冇一嚿嘢。嗱，你个舌根系可以讲嘢，可以上味，但系冇一嚿嘢塞喺个口嗰度嘛，系咪？即系知觉性冇实质嘅，哦。所以咧，离开呢一个淡苦甜，毕竟冇睇，唔系二是安能当知是上苦淡知啊，即系话。能够知道呢一个苦、呢、这个淡、呢、这个知觉，唔系从甜同埋苦嚟嘅，亦唔系因淡而有，又唔系从根而出，唔系空生。呢度系明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。哦，唔系从呢一个甜苦而嚟嘅，就系破他生。唔系从呢个舌根而生咧，系破自生；唔系空生咧，系破自然生。哦，所以咧就知道无生。呢度咧就喺个电脑里边漏咗呢段经文啦。何以故？欲甜苦来，淡则之灭，云何之淡？啊，欲从淡出。甜即之亡，复云何之甜苦而上？啊，呢度系漏呢段经文吓。佢话假使跟呢个舌嘅知觉嘅性啊，系吓系同呢个淡系从呢个甜同埋苦而嚟嘅，有甜有苦就冇淡啊。吓，咁你从甜苦嚟咧？淡发生的时候呢就没有甜苦了，没有甜苦的时候，那这个滋味之性、啊、应该跟这个 甜苦而灭呢？为什么仍旧可以知道淡呢？反过来讲，如果这个滋味的知觉性是从淡的味出的，那甜来、啊、就没有淡了嘛，没有淡呢个知觉性就应该从淡而失了，点解啊？仍旧系知道呢个甜苦而相咧，咁所以咧就知道呢一个舌嘅知觉之性，唔系从呢个味层而生嘅。欲从舌生，必无甜淡及以苦尘，思之未根，本无自性。若依空出。空空自味，非以口之，又空自知，何君以入？一样从前面一样的道理吓。呢、这个滋味之性，如果从舌根自己生出嚟嘅，就自己生，就唔要外边嘅层景啦。既然冇外边嘅层景啊，冇甜冇苦冇淡嘅层景咧，根本就冇办法显出你有滋味嘅性。咁既然冇辦法顯出有滋味嘅性啊，冇滋味呢個滋都冇自性啊，點能夠產生呢個滋味之性呢？咁舌根本就冇自性，點可以產生呢個滋味之性呢？咁我哋現在所以能夠知道有甜有苦，現前係由外邊嘅層產生我哋嘅知覺啫嘛。哦，再讲呢个滋味嘅性，如果从空而失咧，空本无情，冇可能产生有情嘅滋味之性。就算空能够产生滋味之性啊，呢、这个滋味之性真系属于空啫，唔关你安能嘅事啊。因此咧，可以知道舌嘅滋味之性唔系从呢个尘而生，亦唔系从根而生，亦唔系空而生。因此知道佢无生。根本无生就无灭，无不生不灭就是空，空就是空而来状。是故当知是就开往本非因缘非自然性。哦，呢度咧系明因缘生法即假，系显空而来状。开往是就开往就因缘生法即假，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明因缘生法即中。哦， 泄入的上妄性增，本来就是二内脏，脏性不变随缘，所以不是自生，不是他生，脏性随缘不变，所以呢生而无生。众生不知道泄入即是脏性，就成泄欲的泄。假使跟悟这个泄入是空，就成慧事，悟这个事入即假是成法事，那阵时呢不是讲是非了，讲法法了，即是悟这个明白这个事入呢是假的，一切都不需要执着的，所讲呢都是讲这个真实的法法了。悟事入之中呢就成法的事，骄奋波提悟事入之状性，所以得法眼清净，骄奋波提啊！骄奋波提，大家知道是边个啊？印度话翻译叫做牛尸、牛嚼草，叫做牛尸。你哋见过牛嚼草未啊？未见过，有啲人见过吓、牛咧，佢听叫，我未见过。听见书里面话，睇到书里面话，话牛咧食草咧，食食下咧就收埋响一边，食食下又收埋一边，收到唔食嘅时候，慢慢就吐啲出嚟照下，慢慢吐啲出嚟照下，成日都照啊。咁以前咧有一个小和尚啊，睇见老有一个老师傅咧冇细牙嘛，系咪？响度食嘢咧，咁照下照下照下，哈！好似牛嚼草咁喎，咁讲笑啫。咁嗰个老比丘咧就话：，你快啲忏悔，你知道知唔知道？我已经证咗阿罗汉果啦，你毁谤圣人。咁呢个小沙弥咧，马上忏悔。但系就由呢一句说话，五百世堕落做牛啊，成日系响度嚼草。哦、所以这个口业很重要啊。咁后来呢佢点解啊，因为佢係比丘小沙弥嘛，係出国家嘛，所以佢有福去做牛王。做牛都做牛王啊，乜嘢都有王㗎嘛，佢有福做牛王。后来呢结果呢係种个善根啊，是受现这五百世的牛生之后呢，他就变身做人，二佛出家，跟自释迦牟尼佛出家，叫做依娇梵波提。出了家之后呢，仍旧是这样，还有这种习气，仍旧都还是这样照，这样照，得行就这样照。所以佛呢叫娇梵波提呢，你不要享人根啊，你在人间人家看到你呢，又说啊你好像牛嚼草咁，又令人作口业啊，叫他上天上受供养。所以呢他上天上受供养第一十大弟子之中叫娇梵波提。娇梵波提印度话翻译叫做牛尸，他学了法，出了家，证了阿罗汉果，还有这些牛尸的习气。我问你敢不敢毁谤人？口业很重要哦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人家跟你讲挑拨离间啊，某某话你啊，话你好衰哦，咁话你好孤寒哦，咁你唔好听，唔使嬲啊，假嘅啫嘛，系咪？我话啊。李太赞你啊，赞你好叻啊，话你好慈悲啊，呢嘢唔需要欢喜，假嘅啫嘛。所以佛教叫人哋忍辱，唔系忍逆境，要忍顺境。能够忍顺境呢个先够功夫。不为默喜，不为己悲。你说啊修养好啲算啦，佢闹你两句算啦，但你争你两句你就欢喜啦。是咪？所以法忍 无心发忍是乜嘢？就是正咗呢个境界，正咗争义自性嘅境界，都唔好欢喜，安然不动，叫做无心发忍。哦，无心发，对于无心发正到啦，应该欢喜系嘛？一欢喜咧，满招闪啦，就唔能够再进步啦，系嘛？所以佛教我哋乜嘢都要忍，点解？虚妄嘅、假嘅，真理唔需要欢喜。啊、有好多人都赞我，不过我都多谢佢，但我唔会好欢喜。但有好多人闹我添啊，我都听到有人闹我，又话我高斗啦，又话乜啦，又话乜啦，又话我摩登啦，系嘛？好多嘢话，我唔理。你话咗我好，对我冇增益到；你话我坏，对我冇损害到，何必执着啫？系咪？呢、这个就系忍。唔自己唔话人哋，亦唔听人哋话你，呢、这个收收呢个时间。如果万一你答下嘴讲错句说话，就有口业，口业就要受报。哦，你又牛师咁样个细佬哥玩下啫嘛，啊，好似牛照肚咁食嘢，咁就五百世堕落做牛。好犀利吓！你而家你尤其是啊，我哋大家在家嘅信众咧。入到法門呢，就只有見到法，見到法，啊，唔好話啊，邊個師傅好喎，邊個師傅唔好喎，唔可以咁樣嘅，哦，每個人都有好，每個人都有唔好，點解？每個人未成法嘛，仲有習氣嘛，係咪？你要睇佢好嘅地方，唔可以睇佢唔好。你嚟學學好嘅，唔係學學壞嘅，哦，所以呢要收呢把口，最紧要收呢把口吓。阿难，譬如有人以一冷手捉于热手，若冷势多，热者从冷；若热攻性啊，冷者成热。二是以此合觉之足，显于离之；涉世若成，因于露足，兼生以露，同时菩提曾发露上。呢度系明。身入即众性，嗱，我哋有眼耳鼻舌讲咗啦，而家讲身，身咧系接触，身咧手系属于身嘅根吓，属于呢个手系属于身，由呢个身根同外界接触嘅时候咧，就我哋就有知觉，嗱，譬如话我哋以呢件衫接触咁。呢件衫厚嘅薄嘅，我哋有呢一个感觉。呢件衫系冷嘅暖嘅，有呢个知觉。我哋以空间接触，有冷气，我哋知道冷；有暖气，我哋知道暖。触层，我哋身所对嘅合就知，利就唔知，系利合而上系我身根，我哋身根所对嘅啊。咁而家法咧就话，譬如有个人咧以一只冷手捉一只热手。呢只手嗱，譬如我呢只天冷嘅时候咧，呢只手揸住嘢吓，玩自己个手袋咁，呢只手又插落个裤袋咁，呢只手系咪暖啊？吓，呢只手系咪冷啊？咁你要放低个手袋啊，搓，咁啊。如果呢个手呢、这个暖系八十度嘅咁，呢、这个手系冷系六十度嘅，咁搓下佢就变成暖噶咯。是咪就失咗冷啦，是咪？而果呢个手系得五十度暖嘅，呢、这个有八度冷嘅，搓下呢只手都变成冰冷啦。明唔明呢个意思啊？呢、这个就冷热成足。咁呢个咧系明呢个冷同埋热呢个冷热嘅情景啊，喺种路上，同埋能够知道冷热呢个生根。都喺种路上，路系咩？即九成路，即系毛病啫，就系一种毛病嚟嘅。哦，咩毛病？身心里边嘅毛病，因依离合二种妄尘，发觉居中，给此尘像明知觉性。呢度咧系讲呢个离同埋合，有离有合呢种外边嘅境界咧，就吸引呢个觉性。居于呢个离合之中啊，再由呢个觉性咧吸取呢个离合嘅层像咧，就有一种知觉嘅性啦。呢度都系讲 乜嘢？讲最初迷真起妄嘅境界。记得嘛？有句说话：因明立所，所记妄立，生以妄能。啊，因明立所，啊，所记妄立，生以妄能。呢、这个就系有离同迷合嘅开始。无论系离同迷合，都是开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因为有开妄离合两种妄尘，引发这个真心产生一种知觉性，居于这两种妄尘之中，再由这个知觉性吸取这个离合两种妄尘，这个就是由境牵心，因心取境，色心和合而成这个生根。这个生根就有这个知觉之性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以下六根成立的经文所讲，由离合等二层，啊，两种相摩，依妙严中，依妙严中，念浸发觉，觉精影足，博足成根，根言莫为清净四谛。因明生体而腰鼓爽，腰鼓爽是什么？你见过以前做戏啊，那些花鼓舞没有？我 记得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呢，看见冯宝宝跳花鼓舞，孭着一个那些鼓呢，就是两头大的，中间小的，是吧？腰鼓爽，他们就发呢，以这个鼓呢，是应用我们的生根。我们的生根是不是腰细两头大的？嗱，呢度手擘开咁大，脚擘开咁大，腰好细嘅，系嘛？呢个叫做腰鼓爽，应用这个生根吓。呢、这个是显这个因缘生法。此之个体离比离合，为顺而成，不竟无体。哦，而是安能当知是觉，非离合来，非为顺有，不依根出，又非空生。呢度前边系讲因缘生法，现在咧系讲因缘生法即空，唔系自生，唔系他生，唔系无因生。是故知无生，无生根本就系空。哦，咁咧生根所对嘅系足层，接触嘅层境咧有离有合。离合之中有顺同埋有坏，譬如冬天开到十几度嘅冷气，呢、这个系顺咧，系坏啊？系坏，系嘛？坏逆境嚟嘅。如果系夏天去开暖气，咁呢个系咩啊？又系逆境嚟嘅。反过嚟，冬天开冷冬天开暖气啱啦，顺境啦；夏天开冷气啱啦，顺境啦。所以咧，生根所接触离合咧，有顺有逆啊。但系我哋生根咧，坐响度你唔知冇知嘢噶啊，坐喺度你喐都唔喐，冇知嘢。有嘢碰到你，你就知道啊，乜嘢嚟碰我啊。如果你感觉到有冷气，咁你然后先知道啊，我知道有冷气。如果冇冷暖气咧，你唔知道嘅。所以咧，生根嘅知觉咧，系由外边嘅离同埋合而显出嘅。咁，但系呢度咧就显呢个生根嘅知觉啊，离开呢个外边嘅层境咧，根本就冇自性可得。点解？因为离开呢个外边嘅离合层境咧，就用归于一心，即系又系等于。响个攞个瓶仔，入咗呢个太空，我哋个生根咧，又系响我哋嘅真而自性里边吸取一部分，呢部分冇实质嘅，哦，都系一部分。如果呢个生根取消咧，又归于真心，系冇实体嘅。所以咧，呢、这个生嘅知觉性咧，唔系从离合嚟。亦唔系从呢个慧顺而有，亦唔系从呢个根生而生，亦唔系空生。哦，唔系空生就唔系自然生嘅，唔系从呢个离合有咧就唔系他生，唔系从根生咧唔系自生。 亦唔系无因生，根本就无生。何以故？若合时来，利东已灭，云何各离？为上而上，亦复而是。啊，呢段经文一样嘅道理，同前面一样道理。生根嘅知觉，若果合时离嘅时候，一离开就冇啦。冇点知道又离呢？你离嘅时候，你仍旧知道系离，所以显示呢个知觉唔系从呢个合而嚟嘅。反过嚟讲，呢、这个知觉如果系从离而嚟咧，呢、这个合时咧就冇离，冇离就应该唔知道合啦，仍旧知道合，所以咧生根唔系从合嚟嘅。位上而上系一样，从位而嚟上就应该冇，从上嚟位就应该冇。但而家唔系，上嚟你知道上，亦嚟你知道亦，咁所以咧。知道呢个生根咧，系唔系从顺利，亦唔系从业利？究竟点样啊？根本就冇生道，假嘅。若从根出，必无离合。为上四上，则以生根而无自性。假使根你话个从你嘅生根自己产生呢个知觉嘅性嘅话，如果冇外边嘅离合顺为上嘅境界，你生根根本就冇知觉性。冇知觉性又点可以产生呢？自己产生知觉呢？必空生空自知觉，何君已日？假使根空能够产生呢一个能知嘅知觉，空就系自己知自己啫，唔关你安能嘅入这个生嘅入嘅事啦。呢度就显呢个空而内藏，是故当知生入开妄，假嘅，假嘅系咩啊？因缘生法即假，是不空而内藏。虽然是假，仍旧是有。而家有你坐度，有我响度，是咪啊？仍旧是有个生响度。虽然呢个生是假的，仍旧是有。本非因缘，非自性。佢个性是点啊？性就是而内藏，性不变随缘，所以不是自然的。随缘不变，所以不是因缘的。就是空不空而内藏，不令骑婆初，这个人呢明白这个生入之众性，所以呢就得到纯觉为生，没有生的了，他没有身体的，只有知觉而已。大陆而家大乐科系名意入即藏性，阿难，譬如有人路见则面，熟睡则变悟，揽尘思忆，失忆为忘，是其颠倒，生自依灭，吸集终归，不相异异，清义之根，兼义以路，同是菩提，曾发路上。呢、这个系讲意。意是心意，意有几多种啊？有意根，有意识，有意根，有意识。但意根呢，嗱呢度讲咧，呢度系讲呢个意根吓、对境未分别就系意根，叫做见闻觉知吓、对境一分别咧就系意识啦。意识呢是我们生命里面、最繁忙之一个。有几多种意识呢？你告诉我听。有几多种意识啊？总共真是。讲意识不是讲意根，意根只是一个而已、意根没有很多个、意识有几多个？意识有几多个？一个。不过浸在不同的立场来讲呢，它的功能呢有很多种类，很多类别。有几多类别啊？明了意识，还有呢？讲啊，现在连我都不记得了。明了意识是什么呢？对境分别明了清清楚楚，这个呢就是科学家的发明。 文学家的描写，艺术家的创作，哲学家的思考，这些通通是意识的作用。哦，这个是明了意识。另外一种呢叫做同时意识，是吧？记不记得？同时意识，最强力的，只要你一喐它就到了，马上到位。哦，还惨过按钟，一按你就到。啊，这个同时意识是什么？就是同这个眼耳鼻舌身五种意识一齐作用的。哦，譬如说我一眼看到很多人坐到，这个是眼根眼色。啊，眼根就是对景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没分别。一分别是人坐到，这个是眼色。啊，意识就来了，马上来。啊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不好，这个好靓，这个好丑，这里做什么，这个就是同时意识。耳根一样，听到东西，一听到啊有些声音，这个是什么声音 啊男声音女声音，一分别就是同时意识。哦，好勤力的，平常呢忽东忽西，忽善忽恶，心言意马，跑来跑去，最勤力是他的了，同时意识。啊，OK， 同时意识之外还有什么意识啊？讲一下，是讲一下，膊头意识，膊头意识，眼不开工了，耳又不听东西了，身都不动了，鼻都不闻东西了，做什么？睡觉。五更罢工了，他不罢工的，他还在那里开工，独头意识他来做做事了，发梦啊，哦，想这样想那样啊，今天看电视看到些东西发梦都发到出来，啊，今天吃过些东西发梦都发到出来，独头意识。咁发梦系独头意识嘅境界吓，除咗呢个分别意识、明了意识、独头意识、同时意识之外，仲有咩意思啊？吓，定境意识，冇错啦，定境意识呢，这个就系入定嘅时候，啊，入定嘅时候咧系一种专一嘅境界，集中意志在一定的地方，这个定境意识。入到哪里灭了这个意识呢？入到什么定可以灭了这个意识呢？到什么定境可以灭了这个意识呢？说吧。啊？大声点。什么定话？灭受想定，阿罗汉灭了这个意识。啊，记住阿罗汉是灭了这个意识，啊，不是灭阿赖耶识。阿罗汉灭了个意识呢，是恢复回这个第七识，第七识的境界，滅咗呢一个我执啦，仲有法执。第七识系执我执法，啊，执我执法，滅咗我执，但仲有法执。所以法执未亡，阿罗汉境界就，但系滅咗意识，哦。